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自古以来，为了争夺皇位，不知道上演过多少悲剧。往前追，有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，老爹死了以后，他密不发丧，串通李斯、赵高一起篡夺了皇位。还有唐太宗李世民，他发动玄武门之变，软禁了父亲李渊，杀死了两个兄弟，才当上了大唐的皇帝。再往后边数，有清朝的雍正，很多人都说他是篡改了康熙的遗诏，才有机会成为了一代帝王。这事儿是真是假暂且不说，光看他们下多大功夫，就知道这皇位有多大魅力了。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件事儿，起因也是同样。不过这回来争夺皇位的不是皇上的儿子，而是皇上儿子的老妈。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登上太子的位置啊，不顾一切，大打出手，真是让人不佩服都不行。无情最是帝王家，皇位之争是亲生父子形同陌路。最毒不过妇人心，为争夺权位，让后宫女人不择手段。只可惜因果早已天注定，任你机关算尽，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一场争夺太子位的闹剧上集。这事儿发生在明朝神宗年间，而争夺太子位的就是明神宗的两个儿子。神宗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风流韵事，他和一个宫女儿发生了一夜情。这天神宗皇帝到慈宁宫给太后请安，谁知道太后出门了，不在宫里。神宗正准备离开呢，忽然眼角看见一个小宫女儿，长得小家碧玉的，这模样挺招人喜欢的。神宗这个时候也是个年轻小伙子，见着漂亮姑娘自然是有点走不动道了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可是接下来神宗却做了一件冲动的事儿，这件事儿给他的后半辈子带来了很多的意想不到的麻烦。神宗是控制控制再控制，结果没控制住，就偷偷的临幸了这个宫女儿。按照宫里的规矩，皇帝只要临幸了宫女儿，就应该赐给一件信物作为凭证。可是神宗觉得自己临幸了母亲房里的宫女儿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儿，就没给宫女儿任何信物，想把这事儿啊给隐瞒过去。神宗对做过的事儿扭头就忘，可是他哪知道啊，自己的一次风流快活竟然使这个宫女儿株 胎暗结，怀上龙种了，这一下纸里可就包不住火了。话说这个宫女姓王，是太后身边的一个普通丫鬟。王氏自打被神宗临幸以后就怀上了龙种，开始的时候啊还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可日子一长就被太后给看出来了。要说这王氏啊也真有福气，太后发现她私下怀了皇上的龙种，不但没有恼，反而高兴了，一心想要抱孙子。神宗登基以来一直没有子嗣，太后想孙子都快想疯了，这回王氏有喜了，太后自然是心花怒放，喜上眉梢。她马上命人把神宗给我找来，要问问这件事儿。可谁知道神宗因为碍于面子，竟然当面矢口否认了，说自己根本不认识王氏。太后一听有点恼火了，心想皇上肯定是因为王氏是一宫女儿，所以不想承认这件事儿。不过皇室血脉一定要认。太后眉头一皱，想出了一个主意。古代的皇上他们的日常起居都有专门的人给记录，就连临幸过哪些妃子，见过哪些女人都得记录在册。神宗那天偷偷临幸王氏，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其实早就被身边的书记官给记下来了。太后久居深宫，对这些事情了如指掌。她微微一笑，让书记官拿来了那本叫《内起居注》的书，找到了神宗皇帝临幸王氏的记录。神宗一看，无可抵赖，只好红着脸承认了。要说神宗对宫女王氏只是一时兴起，并没有什么感情，而且他从心眼里头看不起王氏，觉得她就是一个宫女儿，没必要给她什么名分，也不想对她负什么责任。太后笑眼眯眯地看着神宗，对这件事儿，你打算如何处置啊？谁知道神宗一脸无所谓，母后，儿臣只是一时糊涂，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现在王氏虽然已经有了皇室的血脉了，但是他出身低微，实在不适合给他什么名分。神宗的这一番话说得振振有词，可是他没想到却触及到了太后的痛处。为什么呀？原来神宗的母亲，现在的太后，当年也是宫女出身，不过神宗的老爹可比他负责任，宠幸了他母亲之后就把他册封了。神宗的一番话明显是看不起宫女儿啊，这无疑是刺痛了太后的自尊心。太后把脸一沉，你不要忘了，你自己也是宫女儿的儿子，哀家年纪大了就想尝尝抱孙子的滋味，自古以来都是母以子贵，你就册封王氏为宫妃吧。就这样，王氏被封为了宫妃，十个月之后生下了神宗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。但是神宗再也没有临幸过他，对长子朱常洛也是漠不关心。万历十四年正月，神宗最宠爱的正妃生了一个儿子，神宗非常喜欢这个儿子，给他取名叫朱常洵，同时把正妃给封为了贵妃。郑贵妃不但人长得娇媚，而且十分的聪明，深得神宗的宠爱，神宗对她也是言听计从。朱常洛和朱常洵，一个是不招人待见的宫女生的，另外一个是被皇帝捧在手掌心里的掌上明珠，这两个皇子的命运又会如何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同样是生了皇子，正妃马上被封为了贵妃，但王氏却一直是一个普通妃子，这足以看出神宗在这件事上的态度。眼看长子朱常洛已经五岁了， 神宗仍然既不加封王室，也不关心长子。朝中大臣看见这样，十分担心神宗会废长立幼，全都纷纷上书请求皇上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。但是神宗在郑贵妃的怂恿之下，一心想把皇位传给朱常洵，于是找出种种借口拖延时间。大臣一听不干了，心想皇上您这样明摆着就是打算废长立幼啊，这自古以来册封太子是国家的头等大事，一旦废长立幼就容易引起很多争端，甚至闹出骨肉相残的悲剧呀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个道理虽然历朝历代的皇上都知道，可是一到自己身上了，很多人还是会变得犹豫不决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吧。神宗这会儿也一样，一边是祖宗的规制，一边是自己的意愿，这到底应该如何取舍呢？他自己也拿不定主意。就这样，神宗一拖再拖，立太子的事儿就这么被放下来了，而且一放就是15年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神宗还在这犹豫不决呢，有的人呢就已经等不耐烦了，这个人就是郑贵妃。郑贵妃的专宠咱都知道，但是她一直不敢太猖狂，原因就是神宗的原配王皇后还在世呢。王皇后膝下无子，而且体弱多病，所以郑贵妃一直没把她放在眼里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人家王皇后才是当朝的一国之母，郑贵妃你再不服气也得收敛点。而这边王皇后也看不惯郑贵妃，心想你一个贵妃成天的上蹿下跳，唯恐天下不乱，真是祸国殃民。你现在已经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，要是再让你儿子当上太子，你不得撺掇皇上把我给废了呀，我绝不能让你得逞。于是王皇后经常在神宗面前吹风，说长子朱常洛性格温顺，忠义仁厚，一定要立他为太子。郑贵妃一看王皇后也支持朱常洛，心里有点着急了，毕竟皇后的话神宗还是会考虑考虑的。郑贵妃心想，我得先下手为强，给儿子要一份保证。有一天郑贵妃看神宗心情不错，就把儿子朱常洵叫到身边，冲着神宗皇上就诉起苦来了。皇上啊，这深宫里头我们母子俩虽然是得到了您的宠爱，日子过得一直还算不错，但是很多人都妒忌啊，把我们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，总想找机会整垮了我们娘俩。臣妾现在还得宠，所以他们不敢怎么样，就怕以后皇上你要是不再宠臣妾了，那个时候臣妾受点苦倒是没什么，就怕咱这儿子也得跟着遭殃呢。神宗一听心里明白了，这是明面上啊诉苦，暗地里讨封呢。神宗知道郑贵妃是想让朕给他吃一颗定心丸，而这颗定心丸就是太子之位。面对这样的请求，神宗会怎么做呢？神宗皇上微微一笑，爱妃呀，你不必多说了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咱们的儿子也是我的心肝宝贝呀，太子的位置早晚都是他的。郑贵妃一听心里高兴，可是啊，他也不傻，空口无凭啊，得让皇上给他立个字据。您听听这郑贵妃可得有多厉害，让皇上给他立字据。不过您也别不服气，谁让神宗就喜欢他呢？这郑贵妃赶忙找出一块锦帕就扑到了神宗面前，皇上臣妾呀，不是不信任您，但是立太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， 您能不能先给臣妾一个承诺呢？神宗一看，心里虽然是有点犯嘀咕，但到头来还是满足了郑贵妃的要求，拿起毛笔龙飞凤舞的写了一通，刷刷点点一蹴而就，大概意思是说呀，将来一定会把皇位传给朱长洵。写完之后，郑贵妃接过锦帕，装到了一个玉盒里边，还在上边打了一封条，给密封起来了。神宗一看，得，这是早就想好了，下好了套让我钻呐。郑贵妃有了皇上的亲笔承诺，觉得万无一失了。可是她不知道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万历28年，大皇子朱常洛已经将近20岁了，该娶媳妇儿了。朝中很多大臣都想借着这个机会请求皇帝先把他封为太子，然后再举行结婚大典。神宗刚开始还是不理不睬的，可是架不住朝臣们轮番轰炸，心里也开始动摇了。神宗皇帝承认，他对朱常洛虽然谈不上喜欢，但也不是非常厌恶，如果不是自己偏袒郑贵妃，让他当太子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神宗这个想法早就被郑贵妃看出来了，他找出当初那个锦盒，就想提醒皇上，皇上，您可不要忘了当初您的誓言，俗话说君无戏言呢，况且您已经立下字据了。神宗是万般无奈呀，接过这锦盒，紧锁眉头，打开一看，神宗皇上大吃一惊，您猜怎么着？盒子里边哪有什么锦帕呀，有的只是一块被虫子咬得面目全非的布。原来呀，这锦帕放的日子太长了，这盒子里边又潮又阴，所以早就被虫子咬坏了。神宗拿起了一看，上边的字迹还保留着一些，可偏偏就是朱长洵这仨字儿被咬得一笔不剩啊。郑贵妃一看，当时也傻眼了，他好不容易得到的承诺就这样化为乌有了。神宗遗憾地摇了摇头，看来这一切都是天命所归呀，朕也不能违背天意呀。郑贵妃一看，大势一去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跟泼妇一样破口大骂，这神宗是皇上啊，皇上就得有皇上的性子，忍无可忍，一甩手走出了寝宫，马上召集大臣商量，准备立朱常洛为太子。就这样，万历29年10月15号，朱常洛被立为了太子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。可怜巴巴的朱常洛，经过一番波折，终于当上太子了，但是他的命运真会因此而好转吗？朱常洛被封为了太子，按理说他的生母王氏李莹被加封，但是神宗就像忘了这个人一样，对王氏没提过半个字儿。王氏自从被封为宫妃以后，一直孤零零地住在幽宫里，再也没见过神宗皇上一面。不但见不着神宗，就连自己的儿子朱常洛也没见过几面。他就这样从一个妙龄少女变成了一个干枯的老妇人呐，每天以泪洗面，生生把眼睛都给哭瞎了。万历34年，太子朱常洛有了第一个儿子，神宗皇上一抱上孙子，心里头跟普通人一样乐开花了。他马上下了一道圣旨，把太子的母亲王氏封为贵妃。不过这个时候王氏已经是病入膏肓，卧床不起了。对于这么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，这些虚名还有什么用呢？太子朱常洛得知母亲病重，马上过去探望，一进门就看见王氏倒在病床之上，这脸色蜡黄蜡黄的，连说话都快说不出来了。朱常洛紧走几步扑倒在母亲床边，就哭起来了。 王氏听见哭声，拿手就开始摸索，终于摸到朱昌洛的头了，断断续续地问：“你是我的儿吗？”朱昌洛哭着点点头。这王氏叹了口气，还没说出话来呢，就一命归西了。朱长洛抱着母亲的尸体放声痛哭啊，旁边的人怎么拉都拉不动，最后还是神宗派人过来才把这朱长洛给劝走了。为了安慰太子，神宗追封王氏为皇贵妃，厚葬在天寿山。不过您可注意了，按说儿子要是太子，母亲死了之后应该封为皇后啊，可是神宗到了也没给王氏一个皇后的名分，可见在他心里边从始到终就没真正喜欢过这个女人。朱常洛面对这么一结果心里也大失所望，他知道神宗不怎么喜欢他，但是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如此绝情，这未免太过分了。从此太子对神宗的积怨是越来越深，神宗对这儿子也是越来越不待见，他让朱常洛住在慈庆宫里，没有召见不许觐见。就这样这对亲生父子疏远的就像陌生人一样。郑贵妃一看王氏死了，太子也越来越不得宠，这小算盘又拨了起来了。朱常洛被封为太子的同时，神宗把郑贵妃的儿子封为了福王，本来准备把他调到洛阳去，可是郑贵妃一通胡闹，神宗没辙，只好让福王留在身边了。郑贵妃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可以帮着儿子当上太子，他换掉了那张泼妇的嘴脸，又开始对神宗百般讨好，装出了一副温柔贤淑的样子，把神宗给弄得五迷三道的。郑贵妃这边搞定了神宗，那边又开始了一场阴谋，准备谋害太子朱常洛。这郑贵妃到底使了什么手段？这朱常洛将面临如何的下场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遇见你这有好心情，不用暖身就会开心， 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，有你就有好心情，上下坚持着